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8集，两方人马一脸懵逼。开门的是海叔，看到门外站着的三个年轻男人，他有些愣。这三个人程木一张硬汉脸，大冬天的也就穿了一件薄薄的外套，看得出来是练家子。陆兆颖跟程俊就不说了，尤其是程俊，整个人虽然懒懒散散的，可身上低敛着的气息却是惊人。 三位，你们是秦小姐的朋友吧？来，快请进。 海叔心下有些惊讶，完全没有想到秦小姐还有这等气势的朋友。他是跟在魏大师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个人，也陪着他参加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合。只是京城大大小小这么多家族，他不可能每一家的人都记住。尤其程俊深居简出，报上他的名字，整个京城的人都如雷贯耳，可真正能够见到他的却寥寥无几。他这个圈子是整个京城最难以融入的。倒是陆兆颖，海叔觉得对方眼熟，但也没有往深里想，更没有往陆家、陆少这几个字眼上想。他对秦冉知根知底，陈淑兰那一家子似乎都对京城异常排斥，根本不会想到对方会有京城的朋友，尤其对方还是陆家人。 谢谢。 想到这可能是秦冉老师之类的人物，程俊稍微站直，他看着海叔，非常有礼貌地欠了欠身。三个人跟着海叔往里面走，没走几步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秦冉等一行人。 秦小冉， 陆兆颖加快了步伐朝秦冉那边走过去，目光一转，看到低着头的潘明月，他笑了笑。 哼，你同学也来了。 整个包厢很大，100多平，摆了两个桌子，侧面还有麦跟显示屏，再往里还有一个台球桌跟一个休息室。休息区摆了三排沙发，中间摆着一个茶几。乔生、魏子恒两人坐在左边的沙发上，秦冉、潘明月、林思然三个人坐在中间的沙发上，还剩右边一排。程木一声不吭地坐到了乔生身边，程俊十分随意地坐在了另一边。乔生本来在跟魏子航说话的，看到陆兆颖跟程俊，他立马晋升。徐瑶光对他的嘱咐乔生还记得，上回家长会之后，他妈妈也跟他说过关于程俊的问题，没有多提，乔生却牢记在心。这一块的人大多数都认识，林思然跟程木、程俊都有见过，潘明月乔生就不用说了，几个熟人碰在一起，就算气场不合也不尴尬。另一边，几个中年男人小声问了海叔几个问题之后，就全都往秦冉这边走来。经过海叔的介绍，他们知道秦冉就是魏大师兼而收的徒弟。魏大师是全国小提琴协会的首席，享誉全球，一直到现在只会偶尔去京城的协会指点新人。不管是以他现在的名气，还是他在业界中的分量，他的徒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，起点就比他们这一行人高。若不是魏大师的徒弟正好在云城，他们也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有这种机会见到。所以在魏大师来之前，他们先跟秦冉打个招呼。 秦小姐您好，我是文英，大师曾经教过我几节课。 跟魏大师有关系的先行介绍自己。秦冉本来靠着沙发的，手支着下巴，有些吊儿郎当的姿势，看到他们来也站起来，十分有礼貌地跟他们打招呼。一人一句，大概5-6分钟的时间，这一群人才走。 他们都是你老师的学生？ 陆兆颖诧异地看了不远处的几个人，差不多就是中年人，西装革履的一副文学者模样。 对你还挺有礼貌的。 秦冉坐回来，又恢复了一贯的样儿，就嗯了一声。陆兆颖收回目光，他没有想到秦冉这老师看起来好像还可以啊，不像是他想象中的样儿。 没看到你老师啊？他还没来吗？叫你什么的？ 别说陆兆颖，乔生、林思然跟程木等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。他们把目光从刚刚那些人中收回来，目光全部转向秦冉那边。程俊从兜里摸出了打火机，没有拿烟出来，就在手里把玩着。闻言也抬眸看了眼秦冉。秦冉坐在这一排沙发的最外面，他手搭着扶手，一手拿着个茶杯，一口一口地喝着。听到问话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也没有隐瞒，就老老实实地开口。 小提琴。 秦冉会小提琴这件事，乔生跟林思然都听说过，两人对这没有意外。但程木跟陆兆颖这几个人都不知道。程俊靠着沙发侧了侧头，精致的眉眼挑了挑。 你会小提琴？ 秦冉眯着眼慢悠悠地应着。 不是，你怎么没说过你会拉小提琴？ 陆兆颖坐着身体，他十分意外地看向秦冉。程木手上还端着一杯水，因为晚上还要开车，他没有拿酒，此时也难掩惊讶。因为秦冉看上去实在不太像是会拉小提琴的人，一般这种人都十分内敛，秦冉不会，他是练个字不到十分钟都会觉得烦躁的人，不时还会把笔扔到一边。秦冉看了陆兆颖一眼，抬手把杯子放到茶几上，皱眉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会拉小提琴啊？ 我， 陆兆颖被噎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敲门声再次响起。海叔就站在距离门边不远的地方，魏大师说江回马上就要到了，他就一直在门边等着。听到门敲响，他就上前开了门。进来的是两个中年男人，一个面带笑意，看起来挺威严的，像是一个城府很深的政客。一个穿着挺随意的休闲服，但浑身气势却是很强，挺冷，挺不好接近。跟刚刚那三个一样，都不像是普通人。魏大师请的客人，海叔手里有名单，找不出来气势年龄跟这两位相符的。 请问秦冉小姐是在这里吧？ 风楼城朝海叔笑笑，态度从容有礼。他身边的前队倒是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里面的秦冉。 两位是秦小姐的客人吧？快请进。 海叔心里惊讶着，面上却半分不显露，侧身请风楼城跟前队两人进去。秦冉那边的沙发上没有坐满，但这一行人不一定会坐到一起。海叔让服务员搬了两张椅子过去，又让人剩了几杯果汁。就看到云城小提琴协会的几个人又站起来了，往秦冉那边走。 温会长，你们刚刚不是已经去跟秦小姐打过招呼了吗？ 海叔想了想，还是问了一句。秦冉不太有耐心，尤其是繁文缛节这些。温英抬头看了眼海叔，也纠结了一下。 云城第一家族的掌权人在这边，我们不打招呼好像不太好。 风楼城为人正派，想要在其他场合见到他不太容易。海叔一愣，他整个人都精神了。 你说谁？ 就云城风家家主风楼城，就刚刚进来的那个穿灰衣服的那人。 文英凑过来压低声音。几个人跟海叔说了一声，又去了秦冉那边跟风楼城打了声招呼。云城虽小，但站在金字塔尖的也不是什么普通人，在云城跟程家差不多的地位，尤其风楼城晋升在即。昨天魏大师跟江回碰面的时候还聊了几句这位铁面无私的风楼城，言辞中不乏赞赏。海叔原本以为秦冉这边请的都是学生，哪里能想到他竟然连风楼城都请了。 关键是风楼城还真的来了。这边陈淑兰准备出院来恩遇，魏大师跟陈淑兰的主治医生谈了他出院的问题，主治医生也没有纠结，当场就说了可以出门，没有那么多要求。然而魏大师看着主治医生的神色，心里也是沉甸甸的。他对医学这些事情不太了解，但听着主治医生说了陈淑兰现在的大概状态，也知道陈淑兰的身体真的几乎到极致了，印证了他刚开始来云城的猜想。 麻烦您了。 他跟主治医生道了谢，走到陈淑兰病房前的时候顿了顿，才抬手敲门。木楠来开的门，护士在卫生间帮陈淑兰换了一身衣服，然后扶着她出来。陈淑兰今天的状态看起来挺好的，脸上有了血色，看起来精神抖擞的。 外婆，大姨刚刚打了电话，说她跟林爷爷今天要来看您。我说了，您今天有事。 木楠把电话递给陈淑兰。陈淑兰低头看了一眼，没有接，只是淡淡的开口。 你帮我拿着，他要是再打来，你就说我今天出去玩了，没有时间。 木楠不知道宁晴跟陈淑兰他们之前的情况，不过他很听陈淑兰的话，微微颔首，也没有问什么，把陈淑兰的手机塞回了自己的兜里。 木莹还没回来？ 陈淑兰想了想，问了一句。木楠点点头，没有多说。陈淑兰沉默了一下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他今天心情好，没有跟宁晴还有木莹计较。顿了顿，又偏头问木楠： 你妈还在忙吗？ 木楠垂眸，长长的眼睫覆盖眼底的青黑色。 嗯。 陈淑兰还是笑着点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魏大师今天让人开的是一辆加长车，陈淑兰跟木楠坐在后排，他则是坐在驾驶座的位置。晚上下班人多，车子开了将近40分钟才到恩遇门口。魏大师刚开了车门下车，手上的电话就响了。魏大师接了一下，是江回。他看着被木楠扶下车的陈淑兰，然后笑笑： 时间刚好，江回也刚刚才来。 江回是他今天主要宴请的一位，江家在京城有一席之地。秦冉还没有去京城，魏大师就已经在给他铺路了。楼上，江回比魏大师先一步到，他虽年近40，但看上去也不过30岁左右，一身沉敛着的气势挺深沉的。京城不少老家伙都玩不过他的手段。以往海叔看到江回的时候，都会下意识地避开他的眼神。眼下看到江回，他忽然觉得跟之前秦闪的那几个年轻的朋友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呀。 江小爷，您请进。 海叔让开，让江回先走。位置安排之前海叔心里有数，把江回放到秦闪那一群年轻人中间不合适，放到小提琴协会那群人中也不合适。本来呢，他是打算让江回先坐在主桌上等魏大师过来，可现在海叔想到秦闪那一群人中有个风楼城，就犹豫了。然而海叔还没有犹豫多久，就看到江回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径直往秦冉那边走。海叔知道魏大师请江回就是为了给秦冉铺路，让服务员又搬了张椅子过来，也跟了过去。江回看到坐在两张椅子上的前队跟风楼城，他顿了顿，准备往他那边走，可看到沙发上那一群年轻人时，他目光从程俊脸上掠到秦冉脸上，最后看了看陆兆颖，又看了看程木，张了张嘴。他挺沉稳的人，此时也有些不可思议。 不是，程少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 这两个人对小提琴也不感兴趣啊，魏大师怎么也不会请他们吧？而且， 陆兆颖还好说，程俊那是谁想请就能请的。程木放下水杯，然后面无表情地看着江回。 江小姐，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会在这里。 这不是秦小姐的拜师宴吗？两方人马相互对视，一脸懵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